以下是真实对话的内容。 喂，唔该，尹又明先生啊， 系边位？ 你好啊，我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刘伟恒啊。 你好啊，我系梁伟勤啊。 哦，原来你两个，我啲朋友打俾我，话你港台打锣咁揾我，你哋梗系想轻轻松松完，跟住就啊铁汉柔情系嘛？ 系啊系啊，正所谓铁汉柔情尹又明啊嘛。 好啊，几时啊？ 就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五点啦。 好啊，咁就到时手下留情尹又明噶啦喎。 浩熱在這晚上，我披起黑皮褸，現在沒法抵抗心中的猛火，巨大的聲音打進我心底，幻象的閃光使我呼吸加速。Yeah！ 現在就要爆發。 我一揾再揾，我等了又等，手下留情，望穿秋水，带嚟 Long Time No See 系列。 千呼万唤始出来，我哋等咗佢好耐。今个星期手下留情 Long Time No See 系列，请到嘅嘉宾就系、是。铁汉柔情尹阳明， 尹阳明出世名铁汉柔情，他加入演艺圈二十几年，拍过无数电影和剧集，大家都记得他俊朗的外表还有标志的身形。近年尹阳明还变身成球会总监，带领球员在录音场上辞请，而他的格言就是齐心就是成， 同心就是情，齐心就是成。心中有谷的不要惊，初生之苦不怕强劲，满身干劲进步是无止境，步步向前程一啲啲向升，不必怕辛苦，不必畏艰，应该要心坚立场定，拼出干劲，事事做得精，样样嘢落力，少少都要拼，同心就是情，齐心就是成。 其实在电视嗰个生涯里面咧，你开唔开心噶？即系 O4 呢十年时间， 有起有落咯，有悲咯， 系 有嘢做咪做咯，做好自己嘅本分咯，做嘢我觉得系 系 做咩都有压力噶啦，系咪咁啊？尽量将压力减到最低噶啦，脾气一定有嘅，自细脾气都唔系太好。 系咩？系咩？咦？即系我又系谂住嗰四个字，铁汉柔情。我成日觉得你系一个谦谦君子，但系几好笑容啦，系咪？ 谦谦君子就唔讲得，因为。其实即系我觉得咩环境都好啦，人一个啫，系咪？你点对我，我会点对你咯，就 系 咁咯。 系系。我見到阿明仔而家個親切笑容咧，我好心好心動 嘅。其實講真，明仔唔笑嗰陣咧，個樣係有啲惡嘅，因為鐵漢啊嘛。但係一笑咧，其實 好有好柔情嘅。 點解要咁樣咧？ 嗱，咁跟住你就拍咗好多好多電影啦。即係你嗰個 list 咧，就即係水蛇春咁長嘅，真係可以話。其中一個角色咧，我就好中意。雖然咧，佢只不過係一個即係配角啊，叫做咁就係古惑仔入面嘅韓彬，我好中意嘅，因為咧入面咧你有啲即係你又有你嘅崗位啦嚇，咁啊但係你間唔中就會發揮咗呢個角色嘅力量，例如咧就唔知搞場大龍鳳幫阿浩南啊，同阿十三妹夾埋啊咁樣，同阿大天衣夾埋啊， 其實幾 Q 噶，我覺得韓彬 係啊 係啊， 點樣開始做呢個角色噶？ 韓彬係劉偉強嗌我做嗰陣時候，你做韓彬啦，咁我話好啊，咁啊試下啦咁。去到呢就覺得各個角色都唔同㗎嘛，性格各個都唔同㗎啦。其實古惑仔都有好人嘅。我諗我想做一個比較正直啲正直啲嘅古惑仔囉。即係咁啫。 係。因為你都出咗好多集㗎喎。 不過應該拍得三集至四集到啩，應該三集到咯，連埋十三妹係。 係係，即跟住咧，即係譬如離開 TVB 之後啦，直至到即係所謂嘅淡出啦，拍咗好多好多電影啦，嚟到其實嗰段時間嘅日子你又點樣嘅？其實 有其他嘢做咪唔開工咯，唔做第二樣嘢，即係唔做電影。 係哦，即係嘅，即係你已經開始有翻第二啲工作，譬如搞餐，開始搞翻餐廳未啊？ 唔係，我餐廳係餐廳二十年嘅啦， 二十年啦，即係你應該係九四年。就開你嘅澳門餐廳㗎喇喎。 係啊，嗰陣我記得我拍緊入魔嘅電影嗰陣時候，翁虹啊、鍾淑慧啊、徐錦江拍嗰部入魔。 係。 咁我個朋友 partner 走嚟揾我，嚟香港揾我，攞個 proposal 計劃書咁樣，我係開餐廳，就咁樣同佢合作咗。 同埋嗰間餐廳仲要喺氹仔㗎喎。 系啊， 翻翻屋企啊， 近唔近你之前細個住？ 我屋企就喺隔離街，你而家賣手信嗰條街，我喺中間嗰度街頭街尾嘅中間，我喺度住。 哦，係啊，即係嗰度好細嘅啫，即係嗰幾條街 嘅 啫。 嗰陣時有間酒樓叫做聖記啊嘛，隔離就房記，房記而家仲喺度嘅。 係 聖記就唔喺度啦。係即係如果由我哋餐廳入去嗰個位，就行到咗我哋聖記先到房記。 係哦，你就住喺聖記嗰度。 啊！住喺聖記樓上。 哦，咦？嗰度我哋成日經過 嘅 喎。 咦？咁第時大家去澳門嘅時候咧，或者會多一個旅遊景點，點都要影張相。 仲 要 啦，係啊。咁啊，街係幾好㗎，嗰條街係幾多嘢而家？ 係就因為要搞生意啦，即係開始，咁就開始兩邊 分開，即係分心咁樣啦嘛。 而家我喺香港都做緊一啲管理嘅嘢嘅， 係係係咁啊，回望翻即係咁多年嘅電影啊、電視生涯當中啦，咁你有冇邊一套電影或者電視你？自己最中意或者会攞翻出嚟睇咁样嘅，有冇噶？ 以前就爱在黑社会咯， 系点解咁中意呢套咧？ 其实好代表作嗰套都 系，好似话有提名国际电影节噶嘛， 系 我又提名最佳男主角噶嘛， 系 啊咁啊入唔到围就另一回事啦，都叫做提名歌啊， 系 同埋部戏喺当年嚟讲应该系几好嘅， 系 几好嘅，同埋我啱啱入行几年后拍。我咗學咗幾年嘅嘢，都擺曬落去啦。 哦，即係叫做係一個哇，即係嗰啲叫咩養精蓄鋭 交功課， 交功課係養兵千日啊，用錯一時嘅一套。 嗯，同埋劇本啊，各樣啊，個個人都做得好好啊。 嗯， 係成個古仔啊，包裝啊， 嗯 啊，同埋都係星山嘅，咁都唔錯 ，OK 嘅嗰部戲。 其實好得意嘅，咁咧即係今日咧就見到阿明仔啦，咁但係咧唔知點解尋晚咧 係。 我睇電視，我連續睇咗兩套戲咧，都有你。 竟然邊兩套咧？ 一套叫奪石， 哦奪石； 一套叫四大探長。 當時今朝都有翻做嘅。 冇錯，咦？你有睇啊？ 我有時睇下咯。 因為好好笑，咁啱咧就係 咩線啊嘛？ 我好似係今係啊，有條線啦。因為好似今朝睇定係什麼，總之呢兩日咁樣。跟住我一撳開就係見到你啦，你就係當時喺一個圓台嗰度。 好似 係 邱麗圖導演噶嘛？我記得。 我唔記得啦。 奪射好似係奪射 係。係啦，咁四大探長咧就當時就係一個圓台啦，咁呢啲警察同埋啲即係啲大佬咧就喺度講緊。即係嗰個年代，其實要即係要分嘢啊，咁樣嗰啲。咁有李心賢哥哥啦，任達華哥哥啦， 係 啦 係啦，四大探長啊。 係啊，咁見到你咧，你就 大反啊嘛。 冇錯啦， 係 好惡啊。 系啊， 喺度讲紧咧，要卖嗰啲衰嘢啊，嗰啲咁啊，应该喺边度卖啊，点样收钱啊，嗰啲咧，好好睇嘅。 但系你今日竟然系今朝见到佢， 系我真系觉得好睇，就系因为咁所以 就因为冇乜新嘢睇咯，系。 一嚟啦，你又系明仔，唔好话话你，你又冇俾啲新嘢我哋睇，焗住睇啦。 港台啦，九不九啊，拍嘅。 同埋好正嘅，即系去到我自己啊，放我自己咧，咁有一啲明仔做嘅戏咧，我系唔知点解，虽然你唔系主角。但系我知道你会有出现啦，我就会停喺度睇。 我当我主角噶啦，因为得我一个反派啫嘛。 唔系，同埋仲有另外一套我自己都好中意嘅，就系、是《半支烟》。 分享过你这种漂亮，离得开了你，令我坚强，让我的干燥皮肤擦香。愿我的内心未扎伤，假使当初可以为了你忘了爱所有人，分开手去追寻，缩开拥抱千万人，即使天空海阔没有爱，还有你这个人，烧光一个森林，将灰烬里的热能当作一点陪衬。 半紙煙我覺得好好睇，呢個故事係好正。跟住有一場戲係你喺玉德祠，就同阿霆鋒，你係幫佢擦背脊定佢幫你擦背脊？我唔記得咗。 我幫佢擦背，我係一個 喺裏面係啦。咁擦背脊，跟住你就一路講緊一個故事，就好似係關於阿志偉哥同埋即係總之阿炮同阿九文龍， 我都唔好。 我好中意睇，即係講佢哋點樣爭啊，舒淇咁樣嗰啲。 而家都唔喺度啦， 係冇錯啦。嗱，另外一個 酒樓嚟嘅。 另一個原因點解每一次重播《半支煙》我都會睇，就係因為我想睇你同埋睇玉德祠。而你當時喺玉德祠 擦背，我十六歲已經係入玉德祠特筆嘅咯。 係真㗎， 嗰度大角咀隔離啫嘛。 隔 離街啊嘛， 哇！嗰啲紙皮石， 哇！上我腦好痛啊，揼到你。 但係咪好舒服㗎？我想知 啊， 係咪好舒服㗎？ 哦，幾好㗎，係 啊， 哎呀！嗰陣時做粗重嘢咁啊，人帶我落去揼，咁啊試下啦，啊就幾好㗎。 但係玉德祠淨係放男士㗎嘛，係咪㗎？係 係 係，啲女人禁地咧，特別有興趣， 好多紋身㗎嘛，入邊係啊， 幾神秘㗎。係， 同埋嗰一嘢。擦背咧好鐵漢柔情咯，我覺得 呢套我都好中意噶，即係《半支煙》， 好耐冇睇過， 好有意思嘅一套電影嚟嘅。 沒有煙抽的日子，沒有煙抽的日子，我總不在你身旁，而我的心裡一直以你為。一份希望，天黑了，路无法延续到黎明。我的思念一条条铺在那个灰色小镇的街头，你们似乎不太喜欢没有蓝色的鸽子飞翔。手里没有烟，那就画一根火柴吧。去抽你的无奈，去抽那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丝。 其实阿明仔咧，唔单止香港或者系内地嘅，其实你有好多日本 fans， 你知唔知噶？ 以前都有。 即系由于咧要见阿明仔啦，咁点都要做下功课，咁我周围揾啲网页，因为咧日本咧有啲好中意睇港产片嘅一啲 fans 咧，佢哋好劲嘅，个 database 做得很好，咁就将好多港星嘅资料啊咁样整晒出嚟。跟住我揾到咧有个 fans 咧，其实都系几年前嘅事嚟啊，咁咧佢就话特登嚟香港咧就追星嘅。跟住咧，佢有好多個唔同嘅選擇，佢就選擇咗跟你。咁當時咧就係有一套叫做 球場睇我踢波 啦，而家唔係有一套叫做《俠骨人心》啊，係嘛？ 俠骨人心啊， 係啦，高佬啊嘛，鄧麗欣嘅 係啦，喺某一個地方就有啲 電影啊，電視先兩部我都拍過。 哦，應該係電影啊， 睇下先，有阿 B 哥哥嘅 阿 B 係啦。 是啦，因为知道你出现，於是佢买咗一隻铁男本色嘅 DVD。 是你做导演号。 嗯是有份做。 是啦，咁然后呢佢就去到个现场等你。咁呢佢呢就有啲怨言嘅，因为佢觉得呢现场好似係即係比较忽略咗你啊。即係因为呢你喺个台度你好似唔係好明啊。咁你就硬系坐旁边咁样啦。咁然之后好啦就走啦咁。佢就喺后面嗌你搵杨明先生咁样。跟住你停低咗。然后呢就攞咗一隻 DVD 俾你签。跟住佢就话啦。佢一路咧都以為尹陽明個陽字係剔手邊，點知你幫佢簽嗰陣係簽咗係太陽個陽， 係啊， 所以從此咧佢就覺得你係太陽個陽啦。其實係咪太陽個陽㗎？ 其實唔 係 嘅，有一段時間咧，我用咗陽光嗰個陽嘅， 係點解咧？ 就係好短時間嘅，我唔記得咗邊個提議我用嘅，係咁後屘我覺得唔啱，我簽慣剔手邊嗰、那個。 系 太阳，我唔习惯用太阳嗰个样。 系咦，但系呢位女 fans， 佢坚持 话呢个已经系好少数签到呢个名 啊。系啊，佢系坚持以后叫你做呢一个样太阳嘅样。 你帮我解释翻俾佢听，贪得意，因为有人截住我签名，我就签呢个样可能。 同埋咧，我觉得最精彩嘅地方系咩咧？佢喺佢个 blog 咧最 last 嗰句写住，佢就话能够可以得到尹若 阳明嘅签名同埋合照系佢今年最幸福嘅一件事。 啊，多谢晒。 哇， 唔系好记得签名喺边度签名。 系，哇，真系冇得顶啊！ 好正真系。 咁又因咩事你呢十年八载少咗咁多产量咧？ 因为想早啲瞓觉咯。 真系早瞓。 系， 真系要早啲瞓。 但你冇瘾嘅，即系拍戏。 其实唔系冇瘾， 有嘅、 有好剧本咪玩下咯。 系， 其实我对电影都冇话失去咗一种感觉嘅。其实我对电影好大感觉，因为我话晒都挨咗咁多年， 系 叫做捞咗咁多年， 系系 冇话讲挨啊，都算挨嘅，因为都有叫做揸住架车瞓着觉咁啊， 系系。 咁但系即系我又唔会放弃电影嘅，我个心都仲喺电影嗰度嘅，只不过。未係時候，即係同埋有好多嘢都係講巧合嘅，同埋緣 分 嘅。咁、你對而家未有呢個緣分，再有一個啱我自己嘅戲去玩咁樣，我咪覺得，如果客串嗰啲咧，譬如話嗌到我有時係好朋友咁嗌到，即係例如有一次啊 ，Ted Robin 嗌我幫佢拍兩場戲咁樣，咁我又幫佢玩下啦， 性情難卻啦 ，friend 話咩原來咩。劏房波咁樣做，咁我又試下，又試下玩下啦咁樣。其實有啲生疏嘅，但係就佢話得㗎啦，得㗎啦。咁我又，但係嗰個動作真係唔方唔得啊，要我碌落樓梯。咁好彩我都接得到，因為我仲盡量做到佢好似咯。係咁、你叫我碌我話我而家仲碌，差唔多盡㗎啦喎。我話碌佢唔俾我碌添啊。 劏房煲的角色其实都挺大回响，虽然你说可能真的一场戏两场戏的、 拍了几日了，我都拍不知道两日几日。 不过毕竟呢即今时今日呢你要反映一些现况、即又或者是即背后可能隐喻的高官呢都是特别令人 其实没事的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你是一个包租公而已嘛。还有是一个即係比較好多好多屋俾我去租出嚟俾人哋嗰只，同埋有少少係比較古惑仔 feel 咁樣。 咪因為啲對白夠絕核啊嘛，即係賺你賺到盡我呢度幫你劏開佢八間房，即係嗰啲咧。 嗰啲唔係我講，嗰啲人寫俾我講。 係係，咪即係因為嗰啲對白係會令到個角色更加立體啊。 電視我都有感覺噶，不過我冇即係我覺得而家唔適宜翻去拍咁，我唔想染頭髮。 係， 因為你其實必須要染頭髮啦。如果你翻去電視，除非。你話唔使我染啊？你鍾意咁咯，就咁啦。咁我就接受喎。 係， 我冇問題。 各位 TVB 嘅監製聽住啦 嚇。係啦， 我都好想，因為好想睇到阿明仔，佢即刻縮一縮啊。佢再第二個條件嘅就係佢要瞓覺。係呢個 十二點前。哇！ 以前真係冇得瞓㗎，我唔係話怨乜嘢，總之即係講得接受啦都啊。個個都係咁，點解你 個遊戲規則係咁樣嘅？ 係咯，就其實真係辛苦，還捱到肝炎嘅都。 係， 我自從肝炎之後咧，就有兩年嚟我都。一啖啤酒都未飲過，一啖酒都未飲過嘅。咁直到自己覺得得喎，可以飲翻下酒，咁先飲下酒咋。跟住就好快瞌眼瞓，好快瞓覺啊要。咁我當然唔係嗰種乙肝啊，唔係嗰啲咩帶菌嗰啲啦。咁我就係腸胃炎演變成急性肝炎咁啦。諗起都冇嘢，諗起我覺得。是時候休息一下啦， 係 時候唔好拍嘢啦，咁即係要早啲瞓覺啦，咁樣咁我先至即係決定。 系， 即系开始少 小拍， 你可以讲埋淡出啦。 系，但系你而家都仍然有感觉嘅。 我都好想拍嘅，但系只不过可能系嗰个角色问题啦，或者未必啱我啦，好多角色。咁我都好想咩角色都想做。 我永远都会记得咧，阿韩斌咧，即系拿住戒指又唔系好敢交俾阿君如嗰啲扮晒嘢嗰啲，哇，好正！ 所以咪就係話鐵漢柔情 咯，即係無端端突然之間，做咩啊？想識嗰啲咧？ 即係而家兩個 你知啦，君如係點嘅咁？ 唔係君如又係嗰啲咧，做咩啫？君如仲大膽過佢嗰啲，哇，好好睇真係， 嗰度真係好睇， 好正。 塵世充滿競爭，光陰似趕路人，誰人亦全力想，只想勝於別人。朋友当你于心无愧了，不必计苦或贫，唯有好友的心方可抹走泪痕。无论在何地里，有着同样声音，如我不觉孤单，全靠你吩咐与今。得得失失不必追究，得你愿跟我做朋友，就似是得天独厚。 我珍惜得你跟我挽手，赢了世界输走，好友等于一切全部也飘走。而得得失失不必追究，得你愿跟我做朋友，就算没有仍足够。我只想跟你可到永久，赢了世界输走，好友等于一切全没有拥有。 手下留情，尹阳明为你一手准备。 第四首歌呢，我揀咗李克勤嘅《没有你赢了世界又如何》。点解我揀阿克勤呢？克勤我都认识佢，佢唱呢首歌呢好正。其实点会冇朋友啊，係咪好多人都好需要朋友嘅。咁呢首歌呢个歌词呀、啊、各样嘢佢同埋佢唱得好好。 唯有好友的心方可抹走旅行，无论在何地里有着同样声音。如我不觉孤单，全靠你吩咐与共。而得得失失不必追究，得你愿跟我做朋友，就似是得天独厚。我珍惜得你跟我挽手，赢了世界输走，好友等于一切全部也飘走。而得得失失不必追究，得你愿跟我做朋友，就算没有仍足够。我只想跟你可到永久，赢了世界输走，好友等于一切全没有拥有。歌用这歌结合今天你我，可与你歌兴奋多。而得得失失不必追究，得你愿跟我做朋友，就似是得天。 好鍾意阿明仔嗰種呢灑脫啦。 你頭先唔係咁形容過 喎。我係真係咁話嘅。即係嗰種灑脫係咩呢， 就係欲得遲嗰啲灑脫。 同埋有得拍我返我返早啲瞓覺囉。 喂，其實呢有陣時即係灑脫係一種形容啦，我覺得隨緣都好重要嘅。 同埋可以選擇自己嘅生活。 我最鍾意佢講就係話要我染頭髮就無謂啦嗰啲。唉，算啦算啦，唔好啦。 佢呢個白髮碌其實都好啱好多造型 㗎。呢個叫做銀狐碌啊。 好 啦， 大家想拍銀狐嘅話可以考慮阿明仔啊。 系啊 ，OK 噶，仲唔使染头发添。